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路况信息显示， 哈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和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今天觉得很像个宝宝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很高兴又可以开始朗诵课文的水水。那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我们都是大孩子，我们要怀旧一把，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小学初中时候的一些课文，将会在我们的第三和第四个时段进行。那首先还是要告诉大家，就是我们的活力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那怎么来看我们呢？首先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就是有魔力的那个魔力，然后呢点击魔力工厂右下角的直播键，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了。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的合作的平台，也就是花椒直播，来观看我和珊珊每天早上的节目。听到我们的声音是不够的，还要看到我们的脸庞，好不好？ 是的，在花椒直播上面记得搜索活力982。天哥说了，哎，两位巨婴，咱们都是巨婴，好不好？天哥你也躲不过，你还说我们哥呢，因为你是天哥。哎呦，早上好，来福也来了。那另外呢，还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了，那就是为大家谋福利的这个课程格子，推出了一款格子求职，是专门为大学生提高效率找实习找工作的服务网站。如果你也想高效找实习找工作，赶快在百度搜索格子求职投递简历吧，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并关注格子求职，开启求职之旅。加油了。 没错，那我们的朋友们是发现了今天我穿了一件很花的这个 T 恤，其实这个 T 恤是有很深的含义的。 有多深呢？ 你有注意到这个 T 恤其实是盘点了就是从飞机制造以来的各个机型。 哦，飞机的机型是吗？ 对，是不是很好看？ 嗯嗯，用动作做出了一个不能播的一句话，是不是？ 我觉得大家可能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比较了解啊，就换到这个大演播间以后，水水的心情简直就是变得无限的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和珊珊的距离远了，珊珊不能够那么轻易的打到我了。 我们今天的第二个大小时的那个话题是背小时候的课文，对不对？ 对。 我打算回头带一个寿敬武老先生的戒尺，像打鲁迅先生一样打你，谁都躲不过。 那个戒尺应该也是停产了吧？OK， 我家有。 你家真的有？ 我自己去买，我投资一个厂专门产打你的戒尺。 还得打零号呢， 这是下了血本了，还打许可呢，对不对？好多人要 打。天哥太烦了，天哥说珊珊手短，就是那种你知道打架的时候摁住你的头，然后怎么都打不动的那种情况。 OK， 那闲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时段，那就是好奇头条号。 是的，好奇头条号到底有什么样的新鲜资讯送给大家呢？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OK， 好奇头条号今天和大家分享的第一条信息，就是普华永道公布了他们统计出来的目前为止最有价值的公司。那在这个公司当中呢，苹果公司仍然是排名第一，成为全球最有价值的公司。 嗯， 那大家比较关注的来自中国的三个企业，就是我们的 BAT， 分别腾讯是排在了第七位，在 IT 的板块，然后阿里巴巴是排到了第九位，而百度则没有进入前二十。那苹果公司继续排在这个榜单的第一，这也是苹果公司第六年连续的去占得榜首的席位，其市值达到了7540亿美元，远远高于市值第二的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的5790亿美元。那在这个榜单当中，科技企业的市值其实已经连续第二年超过了金融企业。 应该前几位都是科技企业吧， 它是 听起来。 对，而且就是它今年是第二年科技企业的市值总的加起来第二年超过了金融行业的公司。所以说看来 在，就是比玩钱的钱还多。是这意思吧？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要玩什么，玩科技。 玩科技，换手机，是吗？ 找工作的时候，估计现在确实是像什么电脑啊、计算机啊、软件工程什么的，就是感觉好像要超越金融，成为了最有钱的职业，对不对？ 是的。 嗯。 哎，我觉得今天好感动啊！我觉得今天大家来得好早。一般情况下呢，天哥是来得最早的。 对。 刚才我们还没有开始直播的时候，我就跟水水说，我就想知道天哥来没来。然后我们的那个直播的互动界面一调出来，果然天哥已经在跟我们打招呼了。 哎，我们组织一个活动，让大家抢沙发， 比谁早是吗？ 对不对？其实天哥就是在我们只要一开直播间的时候，他就开始留言，这样他每天就能站到这个榜首的席位。 是的。 但是偏偏我和珊珊又比较淘气，我们就希望大家能有一个竞争的意识，好不好？ 好的，咱们这样好不好？咱们除了抢沙发之外呢，还抢最后一个，就是当咱们俩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再见，看谁是最后一个停止留言的。这个游戏是不是很 但是首先要表扬一下天哥啊，因为天哥已经是连续好多天 两个星期 了吧，我觉得。 对的对的， 应该有。 有， 然后每天都抢到了第一位的这个沙发。 对， 可喜可贺，非常恭喜你。 可喜可贺。 但是呢，在这里也要严肃的告诉你，现在比赛真的来了，这就是人生，好不好？ 当然，今天亮亮休闲食品是第一个送咱们礼物的人，他送了一个四叶草。这个节目真的好。送了一个天使之翼。什么的， 祝你万事如意。我们俩编 越来越俗了， 不走心。 包括武中南也来到了节目的直播间里面，还有君君都给我们问好了，还有 Verona， 早上好哦，大家周二的心情怎么样呢？ 周二的心情怎么样呢？其实我感觉周末都是比较慵懒的心情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条资讯，其实 今天是周日是不是？ 对。你怎么了？ 刚才我说今天周二的心情怎么样呢，水水还说周二的心情怎么样呢，可是我觉得周末啊一般都比较慵懒。 我说的是周日的心情怎么样呢？ 回放你们来说，你们给一个公平的说法，刚才我们俩说的是不是都是周二？ 大家告诉我，我说的肯定是周日，珊珊说的肯定是周二。 才不是呢。 好，那下面这条信息呢是关于世界上最懒的国家。 最懒的之前来一个啊，陌上花发说，我听成了中二的心情。 中二的心情应该是很倔。 谢谢亮亮送的小礼物，谢谢送的冰激凌。来吧，今天是的确是周日，非常的慵懒，我们都是懒人，可是懒人总是在周末早起也是挺难的，我觉得。 没错，那英国的《每日邮报》最近是通过一个大数据的分析发布了一个世界各地的运动情况这样的一个调查报告。那科学家是收集了70多万人的智能手机的数据，研究发现哪一个地区和国家的人最勤劳，又是哪一个地区的人最懒呢？我们来猜一猜好不好？ 是哪个？就是全世界吗？ 对，就是国家和地区。 哪一个国家的最懒？ 对，就是比如说国家， 我猜迪拜。 迪拜最懒是吗？那你觉得哪一个国家是最勤劳呢？ 以色列。 以色列为什么呢？ 因为以色列是一个很创新的国度啊，我觉得就是每个创业者都要去以色列膜拜一下。 好， 应该爱创业的人都很像小蜜蜂一样勤劳吧。 好， 膜拜的人很简单，就是太有钱了呀，就是全世界人民都恨的人。我觉得既然很有钱的人通常会比较懒。 OK、 你觉得呢？ 我觉得你这个逻辑非常非常的成立，但是答案是错的。 我猜到了。 好的。 我猜到是错的了。这种题我是不会答对的。 OK， 看看大家有没有就是猜到说你觉得哪一个国家地区的人最勤劳。其实我 上发发说汤加最懒，他说那儿的人比较胖，可能就是懒肥的。 好，那首先在公布这个国家之前，要给陌上花发就是普及一个概念啊，就是根据这一份调查显示，有一个数据很有趣，就是一个国家的人懒不懒和这个国家的肥胖程度是没有正相关的关系的。那什么是正相关的关系呢？正相关的关系是最勤劳的人和最懒的人之间的这个差距有多大，才会造成肥胖率的增加。 哪方面的差距有多大？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像比如说像挪威，挪威是它的整体的那个就是运动指数排名并不算太高，但是它最勤劳就是步数最多和运动量最大的人和运动量最小的人之间的差距很小，所以挪威其实实际上是一个肥胖率不高的地方，但是美国。它其实实际上就是在健康运动的表现上没有很差，但是它的这个最勤劳的人和最懒的人之间的这个差距很大，所以就造成了它懒的这群人确实是比较容易肥胖。 哪方面的差距？还是运动习惯方面的差距吗？ 数值上的差距，就比如说我这个国家最勤劳的人每天走6万步，然后最不勤劳的人每天走6000步， 是他们运动习惯上数值的差距，还是他们财富水平上？ 是运动数值，因为这个报表上只是统计他们的运动数值。 好。 对，然后呢，我要给大家公布一下，在这个世界上最懒的国家，就是根据这个调查报告显示，因为它毕竟也就只取了70多万人这样的一个小的一个数量，但也是一个大数据分析了。 我刚才说他觉得欧洲人会赢， 欧洲人会赢，意思是说懒方面会赢还是勤快方面会赢呢？ 我猜测应该是懒方面，因为他本来想猜泰国。 OK，其实这两个国家都在亚洲。 哇，真的， 这两个国家和地区都在亚洲，最勤劳的地区是香港。 哦， 我觉得香港这个很合理，因为你知道我每一次去香港，我都觉得如果在路上你走慢的话，都会被撞飞的感觉。 那可不可以自己不走啊？反正后面所有人顶着你往前走。 真的会这样哦，就感觉香港整个的节奏都非常非常快。然后通过这个数值显示，全世界最懒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 泰国、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听起来就不勤快。 哎，好，然后呢， 那你马后炮。王二呢说，我就觉得会是香港，你这就跟小时候考试一样，你本来想选 A， 后来选了 C， 答案发现是 A， 你就说我就觉得应该选 A。 好，那你觉得中国大陆排到第几呢？ 哎，真的我觉得可以，中国大陆地区差别很明显吧。 总体来说呢？ 总体很难说啊，比如说你北上广， 不是 北上广 的 人群还 是，我的意思不是说中国大陆内陆的城市自己比， 那我知道， 是说中国和别的国家比。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在中国大陆上不同的城市之间，人们的勤劳程度其实是差别很大的。 大 比如说北京和成都，成都就是相对来说比较休闲一些啊。再比如说你的家乡贵州，我觉得贵州好多人也是属于那种比较休闲的，属于我过得开心就好的那种人生状态。可是在北上广，你看咱俩。咱俩懒成这样，每天要6点多起来上节目。 那也倒是了， 被逼死了。 总体的排名来说，中国大陆是排在了第二的。 哇， 平均每个人每天要走6189步。所以说有人就在想说， 是不是因为中国大呀？ 我觉得是因为中国就是爱运动的大爷大妈很多啊，然后他们又很喜欢， 拉高了我们的整体水平， 他们又很喜欢用运动的这样的软件去攀比，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第二的排名。我想问一问大家啊，就是你们觉得如果是中国内陆城市来比的话，哪一个城市最懒，哪一个城市最勤劳？ 可以问一下微笑幸福，有猜准。哎，微笑幸福他猜测的就是中国大陆排第二。 对、对对对、 哦、 大家觉得呢？我自己觉得啊，我觉得中国如果要选最懒的城市，我觉得会是贵阳。 亮亮本来就问了，说水水是贵州的，死嘞，他是贵州嘞， 我是贵州贵阳嘞， 贵州贵阳嘞，然后他觉得自己的贵阳能不能太懒， 太懒了， 有多懒嘞？ 就是你觉得贵阳话就像说不好的普通话。 哎，咱们就真的一直要用贵州话聊下去吧。 没有，我是觉得贵阳人真的太懒了。然后你要说最勤劳的 话，怎么懒的？贵阳人怎么懒的？你要给我们举个例子啊。 举个例子吗？举个例子就是 懒得举例子。 我跟你说，举个例子就是我们的晚上会勤快到不行。就证明这个城市很懒，对不对？因为你晚上吃夜宵都能不夜城，你想你白天得有多懒。对不对？ 可能是。我记得贵州人好像下班很早。 很早， 就是你们好像不善朝九晚五上班的。因为我也有贵州的家人嘛，然后发现他们家的人都是属于那种下午4点或者3点可能就下班了，然后回家打麻将，打完麻将晚上出来吃夜宵。 对， 其实他们也不懒，他们勤快，只不过他们把勤快这份力气放在了玩上。 对 不 对，忙着吃，忙着玩麻将。 但在我看来，我觉得就是忙着玩就是懒嘛，对不对？ 对的。 大家有没有什么意见呢？关于这个城市，成都最懒。 对， 看到公子 星星小可爱和陆公子说成都最懒。成都其实也是蛮懒的，你知道吗？因为我大学毕业之后本来有可能是去四川电视台的。你知道当时我为啥没去吗？因为本来大家说少不入川少不入蜀，还没有明确的感受。我去实习，实习了一个月，实习的第一天被带到青城山脚下打了半天的麻将。而且哦，我告诉你噻，那些编导老师都催我快点出牌。 编导老师都劝你快点 快点 出牌是吗？ 他们打牌好快啊，我觉得我不仅在工作上有可能就是不会被催促，可是在打牌上会被催促得很紧。我感受到了一些来自玩方面的压力。 太厉害了。那勤快的省份和城市，我觉得北上广深这四个城市肯定是在勤快的第一梯队的，对不对？ 可是莫上花发提出了一个悖论，他说广州人整体来说夜生活也很丰富，但是他们也很勤快啊。 没有哎，我觉得广州的整个夜生活没有很丰富哎， 没有很丰富是吧？ 广州是一个喝早茶的，对，就是很丰富的地方。夜生活真的不算丰富吧？ 那我们相信水水，因为水水在广州生活过，他是一个夜生活很丰富的人。如果他在广州生活的时候没有夜生活，说明这个城市就没有夜生活。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原因。为什么要离开广州？大家明白了？ 没有夜生活。 一个城市没有夜生活，就证明这个城市还是比较勤劳一点的，对不对？好，那大家既然不愿意猜，我们就结束掉这一个资讯的分享。 大家怎么没猜？大家一直在猜， 很没有诚意。 你干嘛突然发脾气？ 就猜了一个成都和广州。 成都， 对不对？ 但是他们猜的都是咱们俩很喜欢的城市，我觉得我就真的超爱成都的，我好想回成都再生活一段时间啊！感觉每年都很想回成都待一个月。 就去成都麻将提速一下是吗？ 吃麻将，打麻将，然后吃饭。我觉得成都真的是，哎，你有听过一件事情吗？就一个段子，一个外国人来到中国之后，立志3年之内要吃遍中国，现在5年了还没有离开成都。是合理的吧？ 是合理的。成都的 变成了一个川普的胖子。 对，成都的美女和美食 真的是让 人 离不开呀， 没有办法抗拒。 会不会唱成都成都？ 不会。 陪我到酒馆走一走，哪怕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回头，也不回头，要跟上， 也不回头。 好棒，这样才是搭档，你知道吗？ OK，继续和大家分享第三条。 哦，这条很厉害啊！这条最近是刷爆了朋友圈，那就是。 哎，在你刷爆朋友圈之前，我再插播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啊。嗯、其实我们的那个直播是有滞后的， 嗯， 所以说大家猜的会比较滞后。欣欣、小可爱和陆公子又说了，上海的节奏比较快，加班比较多， 嗯 嗯。然后愿太阳他说福建觉得会比较慢一些。 对，福建会比较慢、嗯。 福建慢一些、哦。 福建也会比较慢。 全中国在咱这都是四川话。但是愿太阳说完福建觉得比较慢之后呢，他说了一句特别可怕的话。 嗯。 他说刚才我们唱的挺好听的。 天哪，那我不相信福建很慢、哎。 福建一定是个很快节奏快到飞起的地方，对不对？ 没错。最近刷爆朋友圈，我现在可以说了吗？ 可以啦。 可以说了是吧？好，谢谢珊珊大人。 嗯，不客气。 最近、 啊、没事儿，最近怎么了？ 哪 啊？你说 渣 啊？哪吒好可爱哦，我喜欢这条资讯。 对，哪吒和变形金刚要合体了。 嗯 嗯，那就是最近确切的消息，央视官网发布消息称，央视动画即将和美国孩之宝合拍动画项目《哪吒与变形金刚》。并就制作规格、播出时间、知识产权归属等达成共识，目前呢已经进入到了谈判的实质阶段，双方都表示建立更加稳固的战略合作关系，深度挖掘经典动画 IP 的品牌价值，进一步的激发由动画的 IP 的品牌能力。 嗯嗯，其实我都无法想象哪吒， 对不对？ 对，可是我都没有办法想象哪吒和变形金刚合体怎么合体哎。 不是说他们两个要合体， 我知道， 不是说他们 上半身是哪吒，下半身是变形金刚。I know， 我不傻。 但是你要把合体改成同框，好不好？ 好的，同框。 嗯、 大家会能想象吗？比如说哪吒和变形金刚同时出现在一部动画片里面，你觉得 OK 吗？ 对，就是剧情上大家觉得怎么样去发展才是正常的一个感觉呢？ 是的。刚才还有人在继续讲城市的事情，鱼雷贯耳，妙胜说深圳会节奏更快一些，比跟广州相比的话， 深圳的节奏真的会更快、哎、 是的。 你知道我在广州的时候，我觉得广州人很使坏的一点就是、嗯、每一个广州人都在夸深圳好。 嗯，是吗？ 就是你会觉得其实 他们希望所有努力的人都去深圳， 都去深圳，对， 然后喜欢玩的人都留在广州， 对，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已经就是背负了就是比如说广东老大哥这样的就是称谓很多年了嘛、 嗯、 然后他们就觉得好不容易有一个深圳出来了，虽然深圳是直辖市、 嗯、 但他还是在广东嘛、 嗯、 就是感觉就是地理位置上、 嗯、 然后他们就特别想把深圳捧到那个就是广州，就广东这个地区，华南地区最努力、嗯、最先进的一个城市。 嗯， 对， 就是心机宝宝是不是？来吧，还看到了哦，谢谢严宝宝送的天使之翼，谢谢哦、 嗯、 然后来福问主播除了唱歌还有啥别的才艺吗？我们刚才那唱的歌算才艺吗？ 我们的腿 好吓人呢、 嗯、 腿特长，慢慢的就会发现我们的可贵之处以及可爱之处了，好不好？关于哪吒和变形金刚要同框这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呢？ 对啊、嗯、而且其实我看到网上说，你知道哪吒有多高吗？ 哪吒有多高？我问你件事情，哪吒的全名是什么？ 不知道。 李哪吒，哈哈哈哈哈哈！这个都不知道。 好，那我问你，变形金刚的全名是什么？ 就是变形金刚啊。 不对。 什么呢？ 变形金刚没有全名，因为它是一个种类的统称。 这件事情小林玉，请你帮我记一下，因为待会儿我要做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嗯，对不对？水水刚才竟然敢挑衅我、哎、 现在我觉得是这样，所有与木材文具类相关的开发商和供应商要注意了，在我们的直播间出现了一位要砸巨资去投建一个戒尺厂的女性。 明天那个亮亮休闲视频就变成亮亮木材厂。好吧，哦，咱们刚才是口误把深圳说成直辖市了是吗？深圳算是特区吗？还是 深圳是特区啊、嗯？那就是特区， 应该算是特区、嗯、 深圳是特区啊？那我说错了，不好意思，给大家道歉，跪下了。 姐姐好敏感哦，对这件事情、 嗯， 应该还是对于中国的这个行政划分非常的了解， 嗯、 也希望经常给我们提意见了。 谢谢我们的观众给我们提意见，对、 嗯、 深圳经济特区对吧？ 对， 嗯， 其实说到这个。哪吒的话让我想到一个他的好伙伴，就是孙悟空嘛。 嗯 嗯，我昨天看到一个冷知识，特别特别无聊，但是我特别喜欢跟大家分享冷知识，就是你知道孙悟空的原型是什么吗？ 孙悟空的原型是什么？ 他本来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嘛，可是他其实是有原型的。胡适先生认为孙悟空的原型是印度史诗 罗摩衍那的神猴哈努曼。 嗯 嗯，然后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也有类似的主张。 嗯， 另外呢，还有主张该原型为玄奘在偷渡出关的时候所依靠的第一个弟子石盘陀，石盘陀为胡人，出家之后呢，成为玄奘弟子后，即为胡僧，可能因此口耳相传，谬传为胡孙。胡孙就是那个猴子的意思。 okay, 且胡人呢体毛相较于中原汉人而言较多，也可能给予当时的人这个毛茸茸的印象，所以石盘陀在玄奘出西域之后帮了不少忙，然而最后起了一心欲杀玄奘，两人间曲折离奇的关系可能为西游记当中唐三藏和孙悟空的互动关系提供了灵感和启发。 嗯， 我是不是很无聊分享这种冷知识？ 没有啊，其实也是要给大家说一下悟空传。 哎，是的， 上映了， 听说不好看哦。 嗯，听说好像不是特别好看，但是有小鲜肉彭于晏嘛， 是的， 所以说喜欢彭于晏的同学们 还是可以看一下了， 是可以去看一下《悟空传》的。 嗯 嗯，那根据哪吒还有孙悟空这些，就是中国的，就是不管是神话当中的人物，还是说我们的名著当中的人物，大家也都有一些新的看法。就比如说，大家觉得说，其实没有必要仅仅是哪吒和变形金刚去进行一个合作， 还想怎么着？还想把谁和谁合在一起啊？ 可以把葫芦娃和七个小矮人。 葫芦娃。一共十四个主角是吗？ 这样就是感觉选角的时候不会特别痛苦，对不对？ 而且你知道葫芦娃和七个小矮人放在一起有什么好处吗？ 什么好处？ 就是镜头控制起来没有那么难，因为他们的身高大概是相当的。你不觉得拍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时候都要累死了吗？ 对，那主角白雪公主就可以和蛇精同框。 嗯，哇， 对不对？很 好棒哦， 厉不厉害？厉不厉害？ 我还是蛮喜欢七个小矮人和葫芦娃同框的这个概念的。 对， 嗯， 然后 还有谁呢？ 比如说像灰太狼就可以和金刚狼同框， 那 就是男人要有狼性。 那好吧，那关于这样的动画片的组合，大家会有什么样自己的想法呢？也可以随时跟我们进行互动了，或者是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期待？从小更熟悉的卡通形象里面，曾经想过谁和谁是不是可以出现在同一个动画片里面？甚至是你觉得这两个他们就是一个动画片里出来的人，他们你在看的时候就觉得这就是一家人呢？有没有这样的情况呢？ 有啊，七个小矮人和葫芦娃。 嗯嗯，有可能吧。 都是就是身高比较矮一点的偶像团体。 在这个时段，不如咱们俩一起送大家一首歌吧。 葫芦娃是吗？ 你觉得葫芦娃好还是哪吒好？ 我觉得都好。 嗯，那一人一首。 你是说我们自己唱是吗？ 要不然呢？咱们好像没有这首歌吧？咱们曾经好像传过那个。 对，我记得在那个诞生篇里面有。 嗯嗯，诞生篇是没有的。 嗯，好，嗯，那我们就演唱一下吧。 什么呢？ 葫芦娃，葫芦娃。怎么了？ 这段好干。 上几朵花， 风雨大都不怕。啊，葫芦娃。 啊。 那就是黑猫警长好不好 ？OK， 马上要来到的是我们八点钟的整点报时。那接下来我们在下一个时段当中再和大家一起翻滚朋友圈。 谢谢莫扎特弹棉花。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记得点击关注哦。所以来到新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关注我们了，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日播节目了。那既然刚才提到了很多葫芦娃呀，哪吒呀，变形金刚啊，都是孩子的时候喜欢看的东西，送大家一首《少年梦想家》。八点之后我们再见。另外，小林玉琪刚才说了，说好久不见暴力山，播歌的时候会让你看见的。 给我一点时间。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九八二，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 九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觉得 OP 七 B 六 B 五一直在联机主播辛苦了，让我感到很幸福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觉得自己很辛苦，确实也很辛苦，而且觉得我们两个都辛苦的水水。 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 FM 九八二是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除了可以在搜索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来同步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另外呢，我们微信公众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当你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在右下角有个神奇的按钮，叫做视频直播，看了之后呢，就能看到主播在直播间做节目的真实的情况。 没错，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花椒直播，对不对？ 对的， 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观看我们的直播。那同时呢，课程格子也是推出了一个叫做格子求职的一个 APP， 大家如果是想更高效的去找实习找工作，那就可以通过百度搜索格子求职下载他们，然后通过这个非常能够高效找实习找工作的 APP 来为你自己谋福利了。 好的，接下来呢，就抓紧时间进入我们的翻滚朋友圈， 加一点旅行游记， 倒一点工作妙招， 不够不够，还要 放一些热门话题、辛辣评论， 添一些甜言蜜语、八卦吐槽， 往左瞅一瞅， 往右也再翻一翻， 翻滚吧， 翻滚吧，朋友圈。 好，翻滚朋友圈呢，会继续跟大家聊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啊。其实最近在朋友圈里面比较火的一个形象，那肯定就是神偷奶爸三，是三吗？ 嗯， 小黄人又回归了，我也去看了这一部电影。我今天想跟大家聊小黄人，刚才不是也聊了哪吒，聊了孙悟空吗？今天继续聊卡通系列小黄人。聊小黄人不是要聊小黄人本人，我想聊一下，大家知道为什么小黄人是黄的吗？ 哎，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是小蓝人、小绿人、小粉人呢？ 对，为什么呢？ 就是总体来说，因为在卡通形象里面，黄色很讨好。可以想象，有很多各种各样的黄色的卡通形象，比如说海绵宝宝、 对 维尼熊、皮卡丘、辛普森一家、翠迪鸟等等等等，都是黄色的。为什么不是小绿人、小蓝人、小红人配角翻身把歌唱，而是小黄人呢？其实除了巧合还有设计师就喜欢这两个原因之外呢，背后的原因简单而有逻辑，和大家的情感和生理反应是有关的。 哦，真的吗？ 我们看到这种黄色的卡通形象就是会有天然的好感啊。比如说其实刚才除了列举的这个之外呢，还有各种各样的网络表情包时代的后起之秀鹦鹉兄弟，就是那个我们都是小仙女那个表情包系列，我特别喜欢大黄鸭还有懒蛋君等等等等。 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黄色的。纵观整个卡通王国的话呢，你就会发现黄色军团绝对是其中的领军人物。我说那特别可爱，他说为什么是小黄人是黄色的呢？因为爱吃 banana banana 哈哈哈哈哈。 然后陌上花发说我们的校车有的时候也是黄色的， 是的，黄色比较醒目吧。Lucky King 说了，维尼熊形象类似很可爱，有的时候不能随便用，好吧。来吧、 okay、 为什么偏偏是黄色呢？其实它有一些普及的小知识、啊、 是跟那种所谓的光谱或者色系 有关系， 然后人的生理 反应。你看这条资讯上面就是有一个光谱 okay, 但是我忘了下载这张图片，所以委屈大家了，只能听我讲了。就是在这种线条简洁的动画当中呢，往往有着对比度高的色块，但是动画里的场景经常发生在户外，搭配着这个蓝天青草，黄色就成了一个好选择。就像绿幕之前的特效演员不能穿绿衣服一样，就如果你的肤色和背景是一样的，角色就会迷失在场景里面。看起来让人很舒服的搭配与色彩理论当中的互补色是有关系的。就是在那个，如果大家学美术的话，就会知道那个互补色的色轮上面，两个位置相对的颜色是互补色。互补色的搭配能让两种颜色更为醒目，给人带来视觉上的愉悦感。 所以黄色是很容易和很多颜色形成这样的互补色。 是的，黄色和蓝色是互补色，就是比如说和蓝天这样的颜色是互补色、 okay、 而在动画片里这种经常是户外的场景出现的情况刚好为互补色，所以看起来就很舒服。在色轮上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比如说红色和青蓝色是互补色，就是那种 Tiffany 蓝。那红色搭一个青蓝色感觉好怪哟、哦、如果这么穿衣服的话。 你知道就是如果是学过美术稍微知道一点的话、就会发现有三个就是那个互补色。 三原色 是经常用的三组互补色、分别是黄色和紫色，其实是一组。 是的，黄色和紫色是 碰撞非常强烈的一组。然后蓝色和橙色，就深蓝色和橙色。然后还有就是红色和绿色。 就比较好在美术作品当中应用、对不对？ 就俗话说的红配绿凑得酷， 红配绿凑得酷。哦，下半句是这个呀。红配绿下半句我一直不知道是什么。 对，红配绿丑得酷、 丑得酷是不是、可是其实今天讨论的这个色轮是用于电视和数字媒体的一个模型。RGC 模型，对于 PS 和画图等软件当中的选择色彩的那个滚动条其实也是大概是一样的，都是源于这个模型的。在这个色轮当中的红色和青蓝色是互补色，绿色和紫红色是互补色，蓝色和黄色是互补色。就比如说大家如果想象的话，可以出现各种各样的场景，比如说在新的神偷奶爸三当中，这些小黄人曾经把一个城堡里面的把监狱里面的这个马桶都偷出来当座位，然后盖了自己的一个小宇宙飞船飘在天空当中，特别可爱，就拿一个大围巾弄起来那种降落伞的形象，带着他们当动力，然后飘过整个天空，而且在天空当中碰到了他的那个原来的那个主人。哎，那个男主角胖胖的叫什么来着，你想象这个场景就觉得很可爱， 很可爱， 对不对？就是那个黄色的颜色和蓝色的天放在一起看起来就是很好看。包括海绵宝宝也是，它是黄色的背景就有很多是蓝色的这样的背景。那有个卡通从业者叫做 Steven， 对于1949年诞生的脱线先生这个形象大家可能会没有印象啊。他的评价也印证了这一理论，说你看脱线先生就会发现他不是穿白色的网球服，就是深绿色大衣和头戴红色帽子，这就是很简单的色彩选择，用背景来衬托这个颜色。 你看你背景上我穿的就是一件黄色的衣服。 是的， 对吧？ 心机，太心机了你。 其实我是觉得黄色是很容易显得就是比较阳光的。 对的， 虽然大家 我超级爱黄色。 是吧？虽然大家看到我们的这大屏幕，我们两个的脸都只是一团白色。 没关系，看我们本人 的 脸就好了。 哎，这个角度会稍微好一些。 没关系啦，没关系。 没关系，没关系。 看到了。盐城寻爱向本源说黄色是吉祥色，在古时候呢是皇家专用色。是的，那我在这里给你提一个小问题，你比如说你在看故宫的时候，谢谢袁太阳送的冰淇淋，把所有的留言都刷。跟你开玩笑的，真的爱你爱你爱你。我刚才要问一下盐城那位小朋友，黄色是皇家专用色，在故宫里面大多数的宫殿屋顶都是黄色的，但是你知道哪一座宫殿唯一的一座屋顶是别的颜色的吗？ 欺负人， 知道你在和阿姨老师做那个故宫的节目，也不必拿这种知识点来欺负我们吧。 谁让他说这个故宫黄色是皇家专用色、 所以说在故宫里面有一个建筑的屋顶的瓦的颜色， 其实就我所知是有两座，但是我不确定只有两座，但是这两座一定是别的颜色的。 okay, 是哪两座呢？ 一个是阿哥的居所太子所，是绿色的，因为他还没有成长为皇上，他是暂时先不，最好不要用皇上，而且绿代表的是欣欣向荣、 okay. 所以太子所的屋顶是绿色的。 好， 另外就是藏私库全书的那个文渊阁，它的屋顶是黑色的，因为黑色在五行里面主水，就是图书馆的时候要用一种防火的这种概念，所以它是黑色的屋顶。 OK OK、 棒不棒？ 太棒了，好有知识。 吴皇说，王软暖说，难道是冷宫？不是啦，其实好像在故宫里面没有专门的一个宫叫做冷宫，它其实就是一个宫殿正常的，只是不再允许进出，就变成了冷宫。 故宫里没有宫叫冷宫、皇帝不去了，变成了冷宫。 只要皇帝不来，处处都是冷宫；只要皇帝不来，皇后也不再是皇后。最近这几天 快把我关进去吧， 他爱不爱我？ 快把我关到冷宫去吧。 好像今天又变得更闷热了，是不是？ 对，我看网上有很多朋友都在呐喊说我要去冷宫。 我今天刚看了一篇文章说，非洲真的没有那么热，生活在水深火热的只有我们。 对，听说在就是北京有非洲的同学都已经中暑了。 好吧，为什么关于黄色这件事情，除了色彩上的解释之外呢，看着黄色是可以让人身心愉悦的，在色彩心理学里面的理论可以更完美的解释。尽管学界还没有一个定论，但是大家都承认不同的色彩会给人带来不同的感受。自从这个好专业啊，就是1798年之后，拜伦和席勒建立了一个色轮，黄色就被认为是积极的颜色，包括很多广告公司会用黄色那个大笑脸作为基础款的表情包，然后会用各种设计的衣服上面会有黄色的笑脸等等等等。我就超爱看黄色的笑脸， 对， 我看到一件衣服上面黄色的笑脸我就很想买。 我跟你说，其实我是觉得现在商业上的这种数据分析来说的话，很容易让你觉得其实你很多选择都是在被就是科学或者是商业的一个结合去设计 的 你知道吗？就比如说像商店为什么要放快频率的音乐，然后它的橱窗怎么样去布置，全部都是设计。 对，包括餐厅的装潢最好不要用冷色调，最好要用让别人能够产生食欲的色调等等等等，对不 对, 对， 快餐店啦，主要是 没错， 有的餐厅可能就是追求一种格调吧，也可以。 对，反正就是大家今天要长一个小知识，那就是黄色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而且为什么那么多卡通人物是黄色，其实是因为黄色是能给大家带来快乐的一种颜色啊。而且五中南小朋友，我们能够看到你的留言，我们也是希望早上我和珊珊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更多的快乐，好不好？ 是的，谢谢五中南哦，一直在支持我们，谢谢 谢谢你。 那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一本书吧，特别特别有趣的书。刚才水水不是说了普华永道做的那个调查，科技公司是排在很靠前的市值估值的位置吗？那这本书其实跟科技有关系。这本书呢只有13页，是我发现那本很有趣的书，但是呢它的13页每页纸都能做成一个科技小玩具。如果是我，水水你怎么感觉很惊呆的样子？ 你知道就是我买了一辆自行车吗？ 是黄色的吗？ 不是黄色的，我自己买了一辆自行车，因为有的时候共享单车有点难找 啊。是吗？ 然后现在放我在我家里已经2个月了。 这么说小黄车好心机呀。 对呀， 我其实在所有的共享单车当中比较喜欢小黄车，就是因为它颜色好看。 对， 我就很喜欢黄色嘛。 但相对来说我觉得橙色也是一个 也是让人心情愉悦的颜色。对的， 因为橙色其实就是红色加黄色嘛。对不对？ 对的。 但我这样讲也其实也不对了，绿色还不是蓝色加黄色，那 颜色都是这么来的，是不是？哎，太阳也说了，说黄色的也好看，知道你喜欢黄色，因为你叫太阳嘛。 对， 你的那个名字里面就有一个黄色的太阳脸。 对，而且还是一个笑脸。 是的。来吧，这本科技书我后来想了想还是不跟大家分享了，只是简单的跟大家看一下，看看大家会不会感兴趣。比如说这本书的图片里面内置页是长这个样子的，就是它每页都可以拆下来，可以组装成一个科技小玩具。我就是觉得这样的书你可以玩很久，可以玩一下午。 我很喜欢这样的书。 我也喜欢，但是好像在节目里面讲就没有那么好玩了。这种书好像真的是要 自己去玩才会比较好玩。嗯、 我之前是看到过有一本书，是一本就比较偏儿童读的一本书、嗯、然后那本书它主要是给你介绍影子， 嗯， 然后呢它就是你打开每一页，它中间都会立起来一个就是那种剪纸一样的那个花纹 啊， 然后你妈妈就是或者是老师在给小孩看这本书的时候，就可以把它放在那个灯单光源的灯下面、嗯、然后你就随着那个光源的那个灯，然后影子就会变化， 嗯， 然后你就通过那本书告诉小孩说影子是一个什么东西， 光影是什么概念， 来的时候它会是什么样子的， 嗯， 因为其实小孩小的时候会有点怕影子， 是的， 对不对？ 或者小孩有喜欢踩影子的这种习惯，是不是？ 对， 嗯 嗯， 你有踩过影子吗？ 我踩过， 是不是没有人没踩过影子、啊、 到了小学都还在踩， 就是前头有人走的时候，你就很喜欢踩别人，对不对？ 对，而且特别是关系要好的几个小伙伴互相会喜欢踩影子，就好像能把对方踩疼一样。 好喜欢这句话呀。嗯， 你没有经历过吗？ 我经历过，但是我很喜欢你说就好像能把对方踩疼一样这个表述。 对呀、啊、你不觉得小的时候，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很多课文都是我们小学或者中学的时候读的，就一会儿我们也会请到一个很厉害的嘉宾。那我们为什么会想到这样的一个题目，是因为我们发现随着慢慢长大， 对的， 你知道昨天晚上我还就是我自己在家嘛， 嗯， 然后呢我就想着说那就翻一部就是原来看过的电影再看一遍好了， 嗯， 因为今天不是要朗诵这个课文嘛，我就这样一个灵感、我会说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会不会没有看懂， 嗯， 然后我昨天就是早上和晚上看了两部电影，第一部是死亡诗社， 嗯， 然后那部电影是我之前已经看过三四遍了，然后我又拿出来看了一遍、嗯、真的又有新的收获， 嗯， 然后我昨天晚上看的是盗梦空间，然后我发现 哇你疯了吧，昨天晚上这么短的时间，我老觉得盗梦空间这种电影就真的是需要我要安静，我要认真，我很闲我才会打开看的， 我很安静很认真，我从9点看到11点， 好棒哦， 嗯 嗯， 然后我发现就之前有很多地方都没有看懂、 嗯、 然后这一次终于懂了， 哼， 真的真的真的，所以有的电影可能会随着你的年岁或者是年纪的增加，然后你慢慢对它的理解也会增加， 嗯， 这个就跟大家都不停地啃名著，然后每一个阶段啃出的名著的收获都不一样， 嗯， 是一个道理， 嗯 嗯。 但是盗梦空间这种电影会不会你下次再看的时候就会又发现我好像上次也并没有完全懂， 我觉得可能会吧， 不如今天晚上再来一遍， 但是我觉得要中间要间隔一段时间、 啊、 你要给自己一个成长的时间嘛， 嗯， 因为如果你今天如果再看的话，你昨天的记忆是完全90%都留下来的， 是的， 嗯 嗯， 所以你就会感觉没有那么大的收获。 大家会有这种感受吗？就是小的时候或者是以前隔了一段时间之前看的书也好，或者是看的电影也好，但你再过一段时间因为偶然的机会重拾起来，重新读了一遍，重新看了一遍，会突然发现哎，我现在想的跟那时候想的竟然完全不一样。 Verona 说昨天看了你们推荐的幸福终点站，应该是你们讲的候机的时候的那一集推荐的，对不对？ 好像是、嗯、好像是 幸福终点站非常好看， 嗯， 嗯， 汤姆汉克斯， 嗯 嗯， 他说有，我说那有，我们长大的过程当中的确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其实这样的话题我们会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时间里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嗯， 从小学课本里或中学课本里面学到的一些东西，长大了有不同的理解，开始聊一聊长大这件事情，但是我们都是孩子哦、 嗯、 那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资讯吧。我觉得水水，要不然咱们还是讲共享雨伞那件事情好了，因为像本来想跟大家讲一讲聊一聊蔡聪， 嗯， 就是大家还蛮喜欢的一个奇葩说辩手， 嗯， 可是我觉得他的故事需要一个更长的时间，就需要去好好的聊，好， 没问题、嗯、那其实关于共享雨伞大家平时可能也已经看见了啊，有一张图片， 嗯， 就是共享雨伞现在有一个新闻是说有30万的共享雨伞投入到我们的这个市场和我们的公共空间当中，结果不到几天的时间所有的雨伞都被私人拿走了， 嗯， 就是它都不见了，然后呢引发的讨论其实我觉得可以兵分几路。第一路呢，大家就在讨论的是共享这个概念到底是不是对我们的公众的一个整体的素质水平就是进行了一个考验， 嗯， 比如说我们都知道共享的东西不可以拿回家，但是现在共享雨伞确实是越来越少，甚至于一扫而空，大家都拿回去了、嗯， 共享雨伞需要押金吗？大家用过吗？ 共享雨伞需要19块钱的押金， 哦、嗯， 并且需要充值9块钱， 有可能会低于一把伞的成本，就是我们平时买伞的时候20-30块钱是可以接受买一把伞的，所以有些人可能懒得送，就想着我就当买了一把伞吧。 对， 是这个意思。 所以说在讨论完了一个就是关于比如说大家的素质啊，或者是能不能拿伞啊什么的，然后第二个观点我觉得就很有趣了。第二观点是说觉得共享雨伞是一个非常棒的营销的概念，因为 本来就是 他们统计过一把这样的雨伞，就共享雨伞 它所需要的成本大概在10块钱不到。 嗯， 那首先你要充值的是19块钱的押金，然后你还要再充值一个9块钱，这个感觉就很像什么呢？我看中国的网友真的是好厉害，这个感觉大家就盘点说很像是你家有一个鸡场，鸡卖不出去了，然后你旁边有一个鱼塘，然后呢你就说100块钱随便钓，钓不上来鱼赔你两只鸡。 嗯，有这种感觉， 有这种感觉吧。然后大家就在想说，那这个营销的概念其实实际上是正正的击中了大家可能想贪一个小便宜这样的一个心理感受。 嗯， 所以说就造成了这样的感觉。 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更有意义的讨论其实是在于说关于共享经济这样的讨论。 嗯， 比如说像现在全球最火的一些共享经济的公司啊， OFO 和那个摩拜当然已经算是全球非常厉害的这个共享公司了。 是的， 像 Airbnb 和Uber 这两个公司，他们都是在半年的时间就把整个的 规模。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水水。 嗯， 我们玩一波小游戏吧，因为我发现我们现在是在热门上，哎。 OK。 嗯，可是我们在热门50左右，我不能接受。嗯、 OK， 好。 玩什么游戏才能跟大家聊起来呢？对不对？刚才君君问了，说珊珊主播，你这样的性格是工作锻炼出来的吗？什么性格？哪方面的性格呀？ 强悍。 强悍吗？ 嗯。 接着我的手机。 哎，这样吧，我觉得有一个游戏我觉得很好玩。 嗯， 就是最近呢，其实珊珊这两期节目的着装都是通过一个共享的， 哎，对，共享衣橱 来，就是租借的， 是的， 对不对？ 嗯， 来共享的。 嗯， 大家觉得珊珊这两天的穿着比原来好看，打一。珊珊如果觉得大家如果觉得珊珊这两天穿着 这个玩法 没有原来好看，打二。 嗯， 好不好？ 那不如这样，我也开启一个游戏。水水自从前两天天气开始热之后呢，就开始穿短裤和拖鞋。大家觉得一个男主播穿短裤和拖鞋需要跟大家展示的打3，不需要展示的打4。看谁比谁狠。 我跟你说狠毒啊。 嗯，像共享雨伞这样的话题，其实我是想跟大家继续聊起来，而不是跟咱们看看其他人的观点是什么样子的。 很多人打一，哦不，很多人打二，你看红红的太阳打了好多个二， 不好看吗？是不好看吗？ 有人打3，有人打4。 嗯，三和四是你的事情哦。陌上花花说我的这件衣服像黄蓉的软猬甲。有这么难看吗？这件衣服，红红太阳也说不好看。 二，其实我发现就只有一个人在打二，对不对？ 就是红红的 太 阳。 嗯，还是对你的衣服有多么多么的不满。 120医生说我有洁癖，所以他不能接受共享衣橱这样的概念。 嗯， 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迷惑啦。可是我会选择就是市场上最大的，获得融资最多的一个共享衣橱软件。我相信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专业的技巧去护理衣服，然后保证它是干干净净送到你手上的。 嗯， 因为我觉得这种人在创业的时候，他肯定遭受的一个最大的质疑就是你怎么保证每件衣服的干净程度。 对， 我相信投资人在投他们之前也看到了他们的商业计划书里面有完整的，比如说我的消毒体系，我的清洁衣服的体系啊，所以说我对这方我在这方面还是挺放心的， 一个解决的方案。嗯，对不对？ 是的。 嗯， 君君说了，珊珊性格好，会说话，说话溜，天生的，所以才当了主持人啊。这不是工作锻炼出来的啦，大多数主持人应该都是有这方面天赋的，所以才从事了这个行业。 没错。 对对。 嗯，其实就共享这个概念，大家其实现在发现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了。 嗯 嗯， 大家的生活当中会用到什么样的共享的概念呢？就是会用共享单车吗？嗯，你们会用哪个共享单车啊？我真的还蛮想知道的，因为在路上我看到的颜色来说，其实越来越多的就是彩虹色涌现出来，还有那个黄金圣斗士的颜色。可是那个黄金圣斗士的颜色我在生活当中并没有看到。哎， 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你，就是我会用离我最近的那个颜色。 嗯 嗯， 完全不考虑车好不好骑以及押金还有什么付款的程度吗？ 因为你说实话，就是在共享单车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在高峰期找共享单车很容易，但是要在错高峰期找一辆共享单车挺难的。就比如说你要在晚 上，在高峰期找很难吧，应该是。 在高峰期找很容易，因为高峰期的时候，就比如说你是在工作的区域，你正好下班，比如说5、6点，那的共享单车很多。但如果你到了7点，就全部都被骑走了。 哦， 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基本上就会 七点所有的被骑走了很难找，是因为在高峰期的时候大家都已经使用了， 对， 是吗？ 然后现在支付宝它不是整合了很多家那个共享单车吗、嗯、其实你在支付宝只要通过它扫，你就可以扫到一些很多别的颜色了、 嗯、 然后橘红色的和黄色的你都交一份押金、 嗯、 就能保证你碰到单车你就能骑。 哦，所以它现在是把共享单车进行了一个整合的这样一个概念。 对，因为押金总是会退你的嘛， 对的， 你要这么想，所以说你就觉得说好像多放点押金在那儿也无所谓， 也无所谓、嗯、是的， 也没有太多钱、 哦、嗯，好吧。120医生说了，共享的确是一个好方式，可是像医生通常是有洁癖的，那你觉得共享可以共享什么呢？嗯，对不对？目前我的生活当中遇到的有共享单车，然后共享充电宝， 对， 共享衣橱。 共享充电宝已经做到12亿了。 12亿什么？ 就是它的整个的规模。 嗯 嗯，然后你知道就是全球共享经济的规模有望达到多少亿吗？52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是达到了36000亿人民币， 嗯嗯， 这样的一个规模。 嗯， 所以说共享经济一定是之后的一个发展的大趋势。 是的，是一个方向。 对, 对、嗯、我们其实之前也聊过，共享这种概念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的一种基本思路的一个方式，对不对？ 嗯， 其实我还是觉得共享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啦。你看盐城寻爱向粉圆也说了，说能骑就行，颜色无关。 嗯, 嗯，但是说实话我个人是觉得我比较喜欢骑稍微重一点的自行车， 顺便有健身的这个功能， 就是感觉会比较稳一点。 因为你不会骑自行车，你是从今年才开始骑自行车的、嗯、 对。然后会骑的人就喜欢骑轻的是吗？ 会骑的人当然会喜欢骑轻的了，而且女孩会倾向于选轻的，要不然腿会变粗。嗯， 考虑的点真的好不一样啊。 正常情况下女生也会轻易选择。 两个世界， 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朋友和亲人，朋友比亲人更死心塌地。 okay, 你看医生说了，说不贴身的东西我都能够接受。嗯， 明白了，类似像共享单车这样的概念。 对、哎，所以说在这个时段当中和大家分享了有关于黄色为什么是大家喜欢的颜色，然后也分享了一个非常可爱的科技书，然后呢又分享了共享雨伞这样的一个概念，然后加上前面的我们提到的那个就是、嗯、哎，就是我想说的是最早的那个资讯，就是普华永道发布的那个最有价值公司。 嗯， 所以我们真的能够看到现在科技在整个我们的生活当中扮演的角色真的是越来越重要，越来越重要。 包括咱们昨天聊的一个咨询，就是我们现在已经离不开手机了，因为手机实在是太方便，可以解决我们的生活，其实跟科技的发展是息息相关的。包括有很多发达国家类似日本，它也会惊讶于中国的这种科技发展的程度，互联网企业的崛起程度啊、嗯、 对，所以说真的是赶快人类要跳到 AI 的坑里去了。 嗯，来吧，咱们问大家一个问题吧，我们这个时段就可以休息了啊。问大家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你们觉得共享雨伞，其实我老觉得真的是它的那个价格比较低，然后有的时候我家里就是刚好没有伞，我就当买了一把，有那么万夫所指吗？还是说要有一种共享的分享的概念，因为这不是你的私有物品，它不是购买的这种形式。 嗯，就这样吧，就是问大家，比如说我押金也付了，充值也充了， 嗯， 然后呢我估摸着那个伞其实肯定成本不会超过20多元，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拿吗？ 嗯， 如果你会拿的话打一，不会拿打二，好吧？ 对，因为现在的确是共享雨伞有一个问题，就是还回去有时候很麻烦，雨伞就只有下雨的时候才用啊， 嗯， 雨停了我可能就忘了拿，放在家里了，后来就拖延症犯病，然后觉得越拖就算了吧，就这样吧。有这种情况。 我 觉得 我会打二。哎， 你会打二是 不会 拿是吗？ 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一些规则是你没有必要去破坏 它的，要遵守 的， 对不对？ 就比如说你明明知道这个雨伞可能成本也就是10多块钱， 嗯， 那你何必要花29块钱去拿一把本来就你觉得更便宜的伞呢？ 嗯， 我觉得我会拿的唯一的一个理由就是，首先我知道它并不是我占了便宜， 嗯， 然后再其次是它真的好看到没有办法拒绝。 哦，噪音音响也在咱们的直播间里，它打的是二。 二。 其实我更想跟大家探讨的是共享雨伞这个概念合不合适，合不合理？就是雨伞真的是需要共享的一种物品吗？ 你知道吗？如果是我来说的话，我觉得雨伞就最需要共享的地方就是地铁口。 嗯。 就是因为每一次下雨的时候，只要你出地铁口发现啊下雨了，就会有很多人来卖伞。 嗯， 那个时候还不如共享。 嗯， 因为那个伞买了以后，买回家那个伞的质量你也打不了几次。 对的，对的，对的， 对不对？但是我是觉得，就是共享雨伞最大的一个问题其实是易坏了。我觉得伞一直是一个非常容易坏的东西。 嗯 嗯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下一个时段的时候呢，会和大家一起来重新温习和回顾一下我们小学和中学时候学过的一些课文。我们先进一段音乐，我们音乐之后再回到下一个时段的 节目。是的，依然送大家一首，这首歌快成为咱们节目的主题曲了。今天依然是周末，送大家一首 《不想上班》。 星期三早晨，真的有点不想上班，好想在被窝一直睡到日正三竿。你是我房东，每天催我三百遍，说这月房租期限还有三天半。星期天的早晨，终于可以不用上班，可以在被窝一直睡到日正三竿。可是我老板电话响了三百遍，说这月奖金不加班就有完蛋。我不想上班，上班，房租怎么办？房租怎么办？奖金要完蛋，奖金要完蛋，我趁早滚蛋，我趁早滚蛋，我不想上班，我不想上。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国人民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八二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非常开心回到了小学课堂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非常高兴回到了中学课堂的水水。 你就不要比我高几级是吗？ 就是要比你高。 水水师兄您真棒。 OK， 那大家必须要关注到的一件事情是，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 所以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点击右下角的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了。同时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来关注我和珊珊的节目。 记得搜索活力982在花椒直播里面，那除了观看之外，请记得一定要点击关注和分享好吗？谢谢各位。越来越凶了。另外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那全中国最受欢迎的一个课表工具课程格子推出了格子求职，是一款专门为大学生提高效率找实习找工作的服务网站。如果你也想高效找实习找工作的话，赶快在百度搜索格子求职投递简历吧，或者是在微信关注完982魔力工厂之后也关注一把格子求职，开启求职之旅。 那今天讲到的是我们要回归到中学和小学课堂当中的课文。 对的， 那我们的嘉宾也是请到了一位在朗诵方面很厉害的嘉宾。 哇哦！ 那今天的嘉宾来一个自我介绍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好。 OK， 好，我们的嘉宾来一个自我介绍，这是我的本科的大学同学。 是你本科大学同学是不是？ 对。来，心雨做一个自我介绍。 啊，好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的一个毕业生，然后现在呢已经是一位妈妈了。今天很高兴来到这里，可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回顾一下我们在小学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的一些经典课文，那也是对我的这个播音成长之路有非常重大意义的一些课文。 嗯、哇，心语好美哦！ 对啊， 谢谢。 而且声音 特别喜欢听到这样的话， 真的真的，我有一个要求，云水。 你 以后不要请比我长得好看的人来直播间。 我跟你说，刚 你要这样的话，你会勾起我请帅哥的这个动力，碾压你，我要碾压你。 几个都很帅啊，云浩和许可都很帅啊，对不对？嗯，我跟你说，心雨刚刚，心雨刚刚 没法接话，云浩和许可都不是走这个帅气路线的。 不是，我跟你说，刚刚心雨的那个话，其实刺痛我的一点是，他说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那个年代，然后他悄悄的看了我一眼。我要和你撇清关系，我和你不是一个年代的。 刚刚说了，心雨是我的同学。 对，就你是错过了，你有十年之没有生长，对吗？ 对，那我们大家其实，在记忆当中，肯定会有在中学或者是小学的时候，有一些文章的文字、观点或者是什么样的 anyway 什么事情，给你留下了很深的印象。那首先我想知道的是，比如说珊珊， 嗯， 你今天带来的第一篇文章是什么？ 上来就我来嘛， 我先问一下，然后再接着心语。 好的，心语。没有了，我们之所以想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因为我跟水水昨天在聊天的时候、嗯、其实发现小学课本里面有很多东西咱们上小学的时候是没有看懂的。 对， 比如说荷塘月色这样一篇课文，昨天讲过了，大家小时候是把它当作一篇美文去欣赏的。 对， 觉得就是写什么荷塘很美很美。 对， 长大之后才发现其实是朱自清先生的，当时心里很焦躁很愤懑的一个状态下写的文章。 嗯， 他的第一句话叫做这几天心里颇不宁静，可是小的时候咱们就根本看不见这几个字，看到都是亭亭的舞女的裙。 对，因为这篇文章老师有一段是要背诵的。 对的、嗯、因为考试的时候只会让你填空亭亭的舞女的裙。 我记得那一段的刚开始是曲曲折折的荷 塘 上 面, 荷 塘 上面 是甜甜的叶子。 对， 是吧 是的。 那句话始终忘不了，因为就是背诵的第一句嘛。 嗯，陌上花发也说了，荷塘月色删除了很多。是的、嗯、很多小学时候的课文其实是经过它的调整和删减之后， 删减 比较适合小学生才进入到小学教材里面的。 对、嗯、 可是如果看原版的话，你就会发现哇，原来是这个样子、 嗯、 包括很多咱们小时候学的鲁迅先生的文章，我真的觉得鲁迅先生的文章适合小学生读吗？ 现在很多小学课文里面已经删除了大部分我们那个年代看过的鲁迅先生的文章了、 嗯、是吧？ 对、嗯、是的， 因为确实看不懂， 确实看不懂啊！现在都不见得能看得懂。 对， 嗯，包括啊，严成说了，说他印象最深的是司马光砸缸，司马光砸缸了。欺负人。哎，严正也说了，背影更加合适。的确小时候看背影可能也看不太懂。 嗯，然后其实我是觉得在就是中学的时候，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是每一次要学鲁迅先生的文章，你就觉得考试好难， 考试好难呢、啊、 然后每一次我们老师就是比如说讲到鲁迅在中学的时候有一篇文章叫社戏，对不对？ 那是的， 你没有学过、 嗯、学过学过 社戏。然后那篇文章我就觉得要背的知识点好多呀、 嗯、 就是老师会一个自然段一个自然段的讲、 嗯、 然后好像你觉得他每一个自然段都很难懂。 那篇课文可以讲很久， 讲了一个星期。 是的， 就是一篇课文。 嗯 嗯，因为你想我们一般来说是13到14篇吧，我记得一个学期。 嗯， 那平均其实有的课文就是两三天就过了， 因为好多古诗里面比较短。 对， 特别是什么过秦论、 嗯、 我的天哪。然后到高中的时候你就觉得过秦论这样一篇文章就要学大概一两个星期。 嗯， 就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讲。 嗯，可是很好玩了、嗯、小时候比较闲嘛，然后坐在教室里面听老师讲也是一件挺有乐趣的事情。 只用读书，对不 对？ 对 的，只用读书啊、 嗯、 不用谈恋爱。谢谢谢谢吃西瓜不吐籽儿送的小太阳。 OK， 那心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你的第一篇文章是什么？ 其实对我来说啊，这个从小到大在语文当中最头疼的其实还不是你说的鲁迅先生这样的文章。我觉得白话文也好，现代文也好，对我来说都还可以驾驭、 嗯、 最难驾驭的其实都是古文。 今天我是想给大家分享两个对于我这成长意义当中比较重要的，一个是在二年级的时候学过的一篇寓言故事，是因为是狼 是古文寓言故事吗？是， 对，咱们小学一二三年级大概学的都是一些儿歌呀， 对， 然后 故 事比较多， 嗯， 对，是古文的吗？不是， 啊，不，这是现代文 啊， okay, 现代文 寓言故事， 嗯，吓到我， 故事，我也吓到了， 到 就是对我影响很深的是古文，然后一篇寓言故事，我想哪一篇 是？然后出现了一只大虫， 然后还有。 巨虫， 对，然后还有一篇就是《水调歌头》 啊， 好美，《 水调歌头》是非常，嗯，就是应该我记得印象是初一吧，应该那个时候初一的文章，嗯，然后因为那天老师是在现场，不仅是给大家讲解了他的故事，而且还给我们找了王菲那首歌 啊， 然后当时一边听着音乐， 你怎么知道我们俩特别会唱歌？ 对，一会儿我们就给你演示一下这首歌的唱法。 沈星宇做好心理准备， 这个云石可能没有跟你讲过，我是我们班出了名的麦霸，但是我 哪种风格是跟我一样的风格吗？ 就是比就和你差不多，旗鼓相当的风格， 太棒了， 就是，比我要强一点。 我们节目总算能用上那个表演区了。 所以一会儿我们就是用表演区，然后让星宇给我们朗诵一下《水调歌头》，好不好？ 好呀。 我们的表演区在那儿，其实很简单的一个表演区。 星宇很迷茫，就是怎么还要去表演区的？ 星宇没有想到说他来这个节目这么…… 这是一个坑，是不是？ 一个巨坑。 你看，严城提到了一篇小时候学的文章，叫做《狼和小羊》，那应该是最早的《喜羊 羊 与灰太 狼》， 是不是？ 很 早，很早， 是 是 是。 你就是要背那个《狼和小羊》吗？ 狼和小羊现在背不下来，亲爱的。 啊，好的，我吓我一跳，因为他正好点到了， 是吗？狼和小 羊不是，就是很多年没看了，很难说完整背下来。 嗯， 但是他有很多很经典的一些桥段，印象很深刻。 对， 刚刚好，星宇来到了咱们节目，就像小羊入了狼口。 对，那现在就让星宇给我们朗诵一下《明月几时有》，好不好？嗯， 好呀， 《水调歌头》嘛， 哎，要一部表演区吗？我看到导播老师把表演区的灯都打开了。 对呀，啊，我们不能辜负表演老师， 这个， 好不好？ 稍等一下， 我是一个全新生的 直播间，啊，但是星宇去表演区，并不代表我们两个要去表演区，对不对？ 其实我们也可以去。 可是我想知道，如果我去表演区的话，会有伴舞吗？有伴唱 之类的 吗？ 你这样 吗？ 你要先说咱们也会去，他才会一步到那。 好好好， 等他一步完，咱们再说。 好。 你要讲 没关系 了， 我觉得 不能刚开始的时候就把别人逼疯。 这样吧，我们看星宇自愿。 好的， 星宇想去哪儿？因为朗诵是很靠状态的， 是的， 就是你觉得你状态最好的感觉是坐着的话，你就坐着。 嗯， 如果你觉得你到那儿，如果你感觉你更能够撒开拳脚，你就再到那个表演区。 你要知道，对于一个刚生完孩子的妈妈来说，现在整个的体态还没有恢复到可以全身出镜的状态。 我说你刚才进来的时候明明很瘦啊。 对呀，啊， 嗯。 没关系了，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句话只是就是必须接的，那你就坐着吧。 点到即止。 对，点到即止。 嗯， 哎， okay， 水调歌头是吗？先，还是 你需要我们 先 给你唱一段， 还是 先 寓言故事， 先就是铺垫一下吗？ 星宇是不是想先讲寓言故事啊？ 对，但是我觉得云水好像很喜欢水调歌头这个，那我就先来水调歌头。 没关系，你看你，如果你想讲寓言故事，你就先讲寓言故事。我们也可以从年级的最低级开始，对不对？ 嗯， 就是最小。 导播老师把表演区的灯关上。 这 仨主持人忽悠了半天。好吧，我看到了大家说，哦，胖子特别可爱。胖子说你会 freestyle 吗？星宇他就是 freestyle 要跟大家表演。严城说了姗姗伴舞，我倒是可以，我怕伤害大家。 将军说星宇也是美女。嗯， 哎呀，你是诗人主播吗？是的， 嗯， 对，以前是，现在是全职妈妈。 嗯，快要回归工作岗位了。 全职妈妈这点让我觉得很感动。 送你首星宇好不好？ 好呀。 我的心是六月黑的晴。 哎呀，这样会暴露年龄的，这样不要。 粒粒下着星雨。 真的，你好意思唱出一首杨钰莹的歌 吗？ 欢迎关注老铁来到了直播间，请老铁关注我们，好不好？ 嗯， 谢谢严城送的小四叶草，还有小噪音响送的小礼物，谢谢了。 嗯，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出星雨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第一个小学课文。 好，寓言故事或者是水调歌头都可以。 那我就先给大家讲一篇寓言故事吧。 好， 这个是对于我的能走上播音这条路来说，其实算一个起点。先介绍下背景啊，因为当时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是一天下午的时候，老师把我们放在一个小的教室里让大家自习。然后那个年代的人都会集体朗诵课文嘛。虽然现在我们觉得不提倡大家是这样去做。然后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是在集体朗诵课文 文的时候结束的时候，老师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就说、哎呀，这个新宇这个同学是整个全班同学当中大家都是低头在啊这样朗诵课文、但是他一直就是眉飞色舞的，就是好像是进入了这个故事，然后带有那种人物的感觉。 从小 这个在小时候上晨读课的时候，就这种孩子真的很招周边的孩子的白眼。 但是当时我没有任何的想法，就是 我知道就 是 很投入、 就是、很自然的很、因为大家就是淹没在人生当中、你也不会觉得说有人会关注到这个。 你们有没有觉得晨读课是一件，我是这样的孩子， 我也是这样的孩子啊 三个这样的孩子， 所以我们走上了播音这条路。 对呀、你知道小时候晨读课真的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现在晨读课开始本来哎呀去无知，然后突然就现在在喊播音 好吧， 对不对，就很吵的一瞬间整个教室都要被掀开了锅这种感觉。 对， 所以今天我来给大家讲一讲这个对于我的人生当中意义很重大的这个狼和小羊。 好的， 想一想当年哎呀二年级的时候我大概是九岁吧，八九岁的时候。好，现在我就是八岁的心语，给大家讲个故事。 是的，各位直播间的八九岁的小朋友们，咱们现在要安安静静的听心语姐姐讲故事了。狼和小羊。 狼来到小溪边，看见小羊正在那儿喝水。狼非常想吃小羊，就故意找茬说，你把我喝的水弄脏了，你安的什么心？小羊吃了一惊，温和地说，我怎么会把您喝的水弄脏了呢？您站在上游，水啊是从您那儿流到我这儿的，不是从我这儿流到您那儿去的。狼气冲冲地说，就算是这样，你总是个坏家伙。我听说去年你在背地里偷说我的坏话。可怜的小羊喊道，哎呀亲爱的狼先生，那不是那不是会发生的事情的。去年呀我还没生下来呢。狼不想再争辩了，呲着牙逼近了小羊，大声地嚷道，你这个小坏蛋，说我的坏话，不是你就是你爸爸，反正啊都是一样的。说着就往小羊的身上扑去了。好像这个是节选。Sorry 啊， 没关系， 主要是太多年。 等一下，这个地方 好棒， 我们要暂停一下，因为这个地方要进广告，对不对？ 哪有什么广告？ 不是，我们两个就是广告吧？ 我们两个就是广告，是不是？ 这个就是要一个，就是给大家留下悬念，扑过去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始点评 一下，到底他扑过去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突然变成了今晚有戏。小的时候真的学过这篇寓言故事吗？你记得吗？ 我好像依稀有印象。 我完全没印象。 我依稀有一些印象。 这个是来自于伊索寓言、但是好像我印象中好像也跟我小的时候读那个有一些版本的更换了，因为那个年代真的跟这个年代的小学语文课文差太多。那个年代我们的课文当中还没有那个周杰伦那首歌叫 爱在西元前吗？ 那个蜗牛， 双节棍， 蜗牛 ， 蜗牛， 蜗牛，对，那个年代我们还没有。 一步一步往上， 往上爬，在最高点。 哎，你知道我们俩允许唱歌永远是这样，先唱仨字儿， 对， 然后我们就变成哒哒。只能唱仨字儿、 但是我发现做心语的孩子很幸福、 做你的孩子好幸福啊！你看严成也说了，说心语的表情好到位呀、 而且从小就听这样的讲故事，应该会很瞧不起现在的很多，就是比如说动画频道的，就是那个播放吧，就觉得说我妈妈比你讲的好的太多了。 其实像听心语讲故事，你们家是不需要凯叔讲故事这样的 APP 的，对不对？ 我现在一直给我儿子会放的唯一的一个老师就是菊萍姐姐讲故事。 哇、 那是我的偶像。 为什么你觉得菊萍姐姐讲的、菊萍姐姐现在还在讲故事吗？ 还是会有她的光碟，有她的一些东西在、还在就是往在这个 市面上流传。 对，是的， 还挺好奇的。就比如说如果是讲故事的话、你觉得什么样的讲故事才是好的讲故事呢？ 我觉得一定得是、首先你要能理解孩子，你首先得懂孩子，你才能够真正把故事讲到他心里去。就是我发现现在是，其实社会上现在尤其是公众号特别泛滥之后，很多比如说语文老师也好，或者是一些包括我们的同行哈，播音员主持人，大家都有在说去设立一些幼小年龄段的一些作品，然后去自己录制一些比如说视频或者音频甚至是直播。但是确确实实有一些人真的就是在读，他没有在讲， 是的， 我觉得讲故事首先你要明白你面对的人，你的孩子是什么年龄段，什么东西能够真正走入他们的心里。就比如说刚才这个狼和小羊，首先对于孩子来说，他们认知社会是通过故事，这是他们第一手段，所以故事对他们很重要。要通过故事告诉他们狼这种生物和小羊这种生物的特点是什么，比如通过我们的一些播音的技巧也好，通过我们的一些声音的状态也好，可以给他们塑造一个让他们在脑海世界中能想象出来的人物的形象，他们就进入到你的故事当中了。对， 其实就更像那个真的是把自己当成那头狼或者当成那只羊，对不 对？ 对 对。 刚才你看心雨说的时候表情就非常的丰富，我就很想去演绎一下。水水，你觉得你可以吗？因为你也是播音本科出身的，你专业还在吗？ 我觉得我不行。 像比如说狼说的那个是你把我喝的水弄脏了，你安的什么心，这种你可以狠起来。你刚才干嘛一秒进入状态？我再抬头看你的时候， 水如果是 你好凶啊， 应该也是属于灰太狼那个类型的。 你把我喝的水弄脏了，你安的什么心？ 一头傻狼，是不是？ 这是灰太狼， 你是不是要吃掉我？你这是小羊。 哦，严成说了，他很喜欢董浩叔叔。哎，董浩叔叔 的 老公真的很棒， 是我非常喜欢他。 董浩叔的声音一出来，你会立刻就被投入进去。 我听过董浩叔叔一篇那个《老人与海》，是我记得哪一年。 那个新诗会， 对对对对，是 我也在啊，就在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还说 当时我们俩在一个场地， 哇，我的天哪， 缘分吧， 肯定是同一个地方。 我的天哪，我和你们也在，因为新雨是我邀请的，好像是 你搭的 票。我的天哪， 所以说咱们都在，包括那天其实董浩叔叔的《老人与海》之后，还有那个小鹿姐姐的， 对对 对, 对， 小鹿姐姐那个小时候， 对小时候， 哎，鹿园的那首，我印象特别深刻 啊！我觉得当时董浩叔叔那就震撼到我了，天哪！ 哇，好棒哦！咱们三个人竟然同时出现在一个，而且那时候我跟水水还不认识，那时候应该是本科的时候， 对， 哦，对对对对，那个时候还不认识你， 对，还看到很多人在留言，你看王子冰后说了滴答滴滴答滴。哦，他说的是哒滴哒哒滴哒，小喇叭现在开始广播了。 对，那个好像是滴滴哒滴滴哒，应该是这样的。 滴滴哒，对对对对对，不是哒滴哒。 我发现啊，你听我说，珊珊。我发现我们本来要分享的是小学的课文，结果我们就聊到 了 电视机。 I'm so sorry， 没关系啊， 马上就要进入大风车了，我觉得。 大风车呀，吱呀吱呀有。心雨弟弟也来了，说 Hello， 早上好，珊珊姐姐、水水哥哥，包括今天还有一位心雨姐姐也来到了直播间。哎，突然觉得这个姐姐哥哥好有意思，我从小就真的很想主持少儿节目。 天哪， 来吧君君说了，可惜离你们远，要不远的话，一定会成为好朋友的。你也是喜欢吗？喜欢这种朗诵的风格？陌上花发提醒了，董浩以前就是北京电台的， 好像早年间是在这儿， 是吧？ 是我们的老 前辈，声音一定很美。 对对对， 但是我今天发现，就讲故事这个，这真的很好玩， 真的很好玩。 我觉得星云以后会常来，可以常来和我们分享一些小故事。 咱们直播间真的有这么多宝宝吗？请问是宝宝的举手，是宝宝的打一，你们愿意听故事吗？到底 现在 咱们一直在跟小孩讲故事。 你等一下，我去打个一。 幼稚，但是提到刚才咱们三个人都去过的那个新年新诗会，《老人与海》那种风格在现场估计模拟不出来，可是小时候那个风格我真的超爱，小鹿姐姐朗诵的那个小诗， 小时候 你们有印象吗？ 我有印象，我也很喜欢，因为小鹿姐姐本身声音 我的小时候哒哒哒哒哒哒哒，没有，她的是应该是什么小时候我不认识字，妈妈就是图书馆，我读着妈妈，长大了什么什么来着？ 哒哒哒！ 对，来把那个电乐给我推一下，好不好？因为这首应该是鹿园的小时候，他其实有非常多美好的那个童话和王子和公主有关的这样的印象。 对， 你推这么大声干啥？你要疯吗？ 珊珊的声音很像小鹿姐姐，我觉得。 像吗？ 对，有一点，有一点，也是很甜的那种。 我像一条小鹿，眼睛瞪的。哎，你看他们都打一耶，君君和有随心情那一天都打了一，所以大家都是爱听故事的人，对不对？ 人类没有不爱听故事的。 是， 长大了也愿意听故事吗？ 对呀，柏拉图就说过，讲故事的人终将掌握这个世界。 哇，其实你看现在我们成年人看的小说也好，它都是故事啊，就是成年人的故事而已。 对， 孩子的是语言故事，长大了之后就是带了一些现实背景、现实意味和复杂人际关系的故事。 哎，但是幸运，我真的发现我很久没有听过你讲故事了。 对呀，因为你都不来看我。 因为你的儿子占用了你很多时间， 你都不来看我和儿子。 现在心雨主要是要给他的孩子讲故事， 是的， 所以我觉得每天都有在练习。 妈妈， 乖。 对，就除了给我儿子之外，我其实也在线上在给其他小朋友也在开始讲故事。对， 你是有自己的公众账号，或者是开了一个广播的，比如说在喜马拉雅上面开了一个什么类似的自己的号码吗？ 有 一个公众号是吧？ 对，现在我们那个是有一个小核桃语言秘籍，它是我跟我的同班同学，就是跟云水我们特别好的一个同班同学，然后都是学播音出身的一行人走在了一起，觉得可以用自己的东西来。 我妈妈会经常分享小核桃语言秘籍里面的文章， 真的吗？ 因为他们的那个， 他们讲给小朋友听的，你妈听啥？你妈 又 换用换用青年。 换幼阿姨没有，因为他们经常会分享一些关于教育方面的， 对家庭教育 方面的，明白了，好棒哦， 对好期待。 其实我很多， 对对， 我找到了小时候，来吧，那我今天带来第一篇是小时候，好不好？ 好啊， 好。 其实它也不是小学课文，就是想任性。好，小时候来自陆源。小时候，我不认识字，妈妈就是图书馆，我读着妈妈。有一天，这世界太平了，人会飞，小麦从雪地里出来，钱都没有用，金子用来做房屋的砖，钞票用来糊纸药，银币用来飘水纹。我调起的太高了，我好累呀、啊。我要做一只流浪的少年，带着一只镀金的苹果，一只银发的蜡烛和一只从埃及国飞来的红鹤，旅行童话王国，去向糖果城的公主求婚。 鼓掌。 可是妈妈说，你现在必须工作，累死了。 我第一次听说朗诵还能起高了。 真的起高了呀。 会有一点点起高了，但你的情绪其实是在里边的。 对， 是吧？ 为什么你会起高，是因为你太激动了。 对，是 太激动了，是不是？ 对，是的。 小时候应该是小时候该要起低一点，对不对？ 但说实话，我觉得你是实力派。哎，就幸运，你有没有发现他虽然起得高，但是每一句都是硬顶的。 对，就是一直在用 偷懒的 咬字和气， 跟唱歌一样。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偷懒，因为你用气声会更容易一些。 是的， 但你就是用实声，每一句都在顶。 可是我觉得像这种比较童话的风格的话，就比较适合实声。就要有那种魂不吝的小流浪的少年的感觉。 嗯，也不一定，就看你整体的风格是什么。 要不也来一遍。 如果你， 哎呀 ，Q 了半天，你就是想来这个是不是？ 没有，我就给你朗，我就给你就是示范一下怎么偷懒。 好的。 播音上有一种讲法叫这个欲扬先抑，欲抑先扬。就如果你想让你的情绪能够往高了起的话， 刚开始的时候要抑一些，是不是？ 对，先从低往上走，那感觉会很好。 来吧， 水情 有钱哥来了，说什么情况？开始朗诵。 下面我来朗诵。 小时候， 小时候，小时候，我，你笑什么呀？ 你是认真的吗？ 好了，我不学你了。 你快点儿， 小时候，我不认识字，妈妈就是图书馆，我读着妈妈。有一天，这世界太平了，人会飞。小麦从雪地里出来，钱都没有用，金子用来做房屋的砖，钞票用来糊纸鹤，是糊纸窑还是糊纸鹤？ 糊纸窑， 糊纸窑， 没关系啦。 钞票用来糊纸窑，银币用来飘水纹。我要做一个流浪的少年，带着一只镀金的苹果，一只银发的蜡烛和一只从埃及国飞来的红鹤，旅行童话王国，去向糖果城的公主求婚。 但是妈妈说，你现在必须工作。哎，你起的这个调有任何就需要气声吗？ 但是妈 妈 说，你现在必须工作。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刚才朗诵完之后现在很疲惫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刚刚听完珊珊朗诵完非常疲惫的水水。 我是觉得我上次节目的心 语。金宇刚刚还很认真地告诉我们说，他以为今天会要很认真地给大家分享朗诵的技巧，或者是说课文的这个内容。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们是夹叙夹议了， 夹叙夹 语夹语了，对不对？ 不管怎么样，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啦。 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982魔力工厂，记住这是一个微信公众号。 是的。 然后呢，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直播来看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一个直播平台，是什么直播平台呢？就是花椒直播。 对， 大家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搜索 活力982 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记得关注我们的节目的时候呢，要看看完之后要互动，互动完之后呢要分享， 分享 完之 后要 点击关注，好不好？是一整套的动作，完成了才算是好宝宝。 都是套路， 都是套路，万水千山总是行，点个关注行不 行？ 另外呢，还是要告诉大家，格子求职这样一款软件呢，是一款专门为大学生提高效率找实习找工作的服务网站。如果你想高效找实习找工作的话，赶快在百度搜索格子求职投递简历吧，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并关注格子求职，开启求职之旅。 OK， 那接下来我们还是从心语开始吧。 好的。来，心语还是让我们开启这个时段的小学课文回顾大会。 好吧，那刚刚跟大家分享的是《狼和小羊》，这是一篇在我播音道路上算开启了那么一点的萌芽意识的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 真的，你的播音生涯从小学二年级就开始？ 是的， 我的播音生涯 从小学二年级的晨读课长。 好吧，其实当时 我的播音生涯是从我开始第一声啼哭开始的。因为在我当时哭的时候，我就很注意技巧。 我的播音生涯是从我开始形成一个受精卵开始的。 那确实是不能再比你早了。 我那个时候就埋下了一颗想要播音的种子和基因。 刚刚不是说我们要很认真的探讨课吗？ 我们的播音生涯是从我的父母相识开始的。冥冥之中注定我的播音生涯是从我爷爷奶奶。好了啦。 好吧，然后咱们下半时段我觉得跟大家分享一点中学的稍微有一点档次的，稍微 长年级了，升级了， 稍微有点逻辑在里头的这样的文章吧。 好的， 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很经典很有名的《水调歌头》苏轼的这一篇《明月几时有》。因为在中学学这篇课文的时候印象特别深刻，是那天老师在课堂上给大家不仅讲解了，而且还给我们放了王菲老师唱的这首歌。 是的。 然后同时还给我们讲了关于苏轼的人生的一些故事。 就必须现在唱，对不对？ 对。要唱就唱吧。 唱不唱吧，咱们 唱吧。 唱吧。 对。 来吧。 明月几时有？ 哒哒哒哒。 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 金星在干嘛？ 今夕是何年？ 我是觉得我们三个人一唱，自然的三个声部就出来了。 对，非常棒， 根本就没有什么，就是经过老师的指导，我们是特别自然的形成了三个声部， 自成一体。 我们三个人就是自然的侗族大哥的三个声部。 我们去参加那个什么新歌声二吧。 好嘞，挑战新歌声是不是？ 对。 你看西元弟弟说了，说我的播音生涯是从地球形成开始的，你最棒。他也是学播音的一个孩子了，今年刚刚高考完。 不知道上了什么样的学校呢。 那下面让我们准备好我们的耳朵，有请心语和我们一起分享这样一首《水调歌头》。 要这么突然转吗？好吧， 对，硬转。 好，现在给大家来回顾一下我们在那个年代学过的《水调歌头》。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好棒！ 哎，我突然觉得自己好沧桑啊！这上 还是要说跟大家说，我们是一个很欢快的节目。 就是上了岁数的女人在朗诵的时候真的是不一样。 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Freestyle 是吗？ 把节奏给他凹回来。 嘿， 男， 有有有，明月几时有？我说，你说今夕是何年？ 嗯，要不我们还是唱歌吧。 的 但是心语这篇文章是在你中学的时候让你觉得很美吗？还是怎么样？ 是一种，当时其实倒不是美，是一种觉得是缺失吧，因为刚好在那个时候我的父母正处于他们感情最分崩离析的状态的时候， 哇， 所以也是很巧合，学这篇文章，然后加上老师当时那么声情并茂的一顿讲解，然后再加上因为那时候初中嘛，当时我们这个年代的人情愫萌发不像现在孩子都早啊，我们那个年代还是很单纯的，开始萌发一种类似于开始知道 现在孩子是有多早，你两岁的儿子就开始萌芽 了。哇塞，那天我看到那个地铁上应该是大概小学，反正小学生的那黄色校服，大概也就三四年级的小孩，反正哎呀就不说了，所以我们那个年代很纯情。 小鹏到底在干什么？ 对呀， 就让新手妈妈发出了这种惊讶， 然后很亲密。我就开始在想很多事情，然后加好学上这首歌，尤其是最后两句， 当妈妈以后真的是不一样， 关注的是 关注小朋友的一些状态了。 但是其实我还是很年轻的，内心还是一直保持着八岁少女的而孩童的感觉。对，然后后来就觉得这首诗确实当时触动到了我内心深处某些不太明，当时不太明白的一些情感。 你知道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这十个字，我明显能感觉到就是自己随着慢慢喝的酒多了， 对， 感觉真的不一样。就你小学初中的时候你就觉得就是月亮呗， 对 吧， 对呀， 就酒呗， 对， 就是把酒举起来问 问 明月， 问问青天，喝不喝。 然后后来你渐渐的就听到青天开始回答你喝或者不喝，对不对？ 青天就开始哭，开始下雨， 可以听到青天的回复，人生没有酒与朋友不可辜负，这样的一些人生的感悟啦。 对， 包括有很多类似咱们小时候学的，比如说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是不是？就小时候你不觉得就是晚上要下雪了吗？能不能喝一杯？长大了就会能体会那种人生的感觉啦。 对， 还是蛮想重读一下各种小学课文的。 对，这首特别是这首，我觉得真的 是很棒哦， 读到老，对不对？ 是的，我与 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 不胜 寒。 对，是的。心愿弟弟也说了，心愿姐姐好厉害呀！ 呀，谢谢， 棒棒的， 棒棒的。其实今天我们跟大家准备了很多很多小学课本里面的插图啊，除了刚才心语分享的《狼和小羊》，还有《水 调 歌头》之外，其实小时候的课本真的就是永远都有插图。 对， 跟大家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看看如果你真的能回忆起来超过十个以上的话，我就承认你是学霸。 不，应该承认他有年龄了。 承认他有年龄是不是？ 对。 你说我们看第一个，大家会能知道这是什么么？这个很好猜啦。 啊，这个是 小兵张嘎。 你开玩笑吗？ 这不是，这是那个百草园三味书。 对，这是闰土啊。 闰土嘛， 是不是？ 啊， 大家一起来， 没有印象。 你不记得吗？就是他带着那个项圈，然后举着那个，这是他的兵器， 那个、对， 他的装备。 他我记得特别深刻，是他捕鸟的那个阶段， 对， 他捕鸟的那个情 况。三味书 是 吗？ 对， 应该是百草园和三味书屋里面的一个，或者叫少年闰土 吗？那文章我的印象非常模糊。 为什么？ 因为背的太过了，然后后来就真的是有点记不起来了。 云水，你背过东西你会忘吗？ 我背过东西我会忘的。 天哪，好神奇，我第一次听说。哎， 背东西会忘啊？ 会忘啊，因为我们其实都有这样的感触吧，就是其实主持人是一个特别需要快速记忆的职业。 是的，我们都是短期记忆比较好的人， 就短期的记住大量的串词。我和珊珊还有心语，我们经常就比如说提前一两天记住非常多的串词，然后主持完就忘。 就不带遗留的。 但是珊珊你知道吗，就是我为什么这么惊讶，是不是说因为我不知道人会忘记这个事情、这个是刚刚云水说的，这个每个主持人都有、但是对于云水来说这就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云水 是个 经验很好的人， 我见过的活着的人当中记忆力真的是最牛的。 我觉得你在捧杀我， 就是把你捧到坑里然后 填我等到，对，等到马上他就要摔下来了。 对， 我跟水水在主持的时候经常出现，哎，咱们俩刚才说了什么这个相视无言的情况，你知道吗？ 好吧，云水你老了。 来，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其他的课本的插图。这个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一幅其实刚才我已经偷偷的播了一下、我希望大家可以早点看一下。 哎，我感觉这个还 很熟，对不对？ 先生的文章的， 很像在给鲁迅上课课早的那个吗？ 对对， 其实好像是吗？这篇文章叫做不懂就要问 啊，我想起来了，应该是二年级或者三年级的一篇文章。对， 是鲁迅 吗？好像还有， 还是不是？ 好像不是。 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的话可以告诉我们，好不好？我们来继续往下看，咱们三个人先猜起来，因为这个直播平台其实是有那个稍微有一点点滞后， 对， 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一起看看大家有没有特别搞笑的这个回答。一山傍水说没学过这一篇， 我也是觉得有。不懂就要问，这个没学过吧。 第三个很好猜啊，这个是要抢答，你们俩来抢答。 桂林山， 桂林山水吗？ 对的。哎，你们俩玩抢答吧，好不好？好开心， 好喜欢这个环节。突然那从桂林山水开始，水水稍快，水水积了一分哦，幸运要加油哦。幸运开始莫名的慌张， 我还能一下中怎么办？ 好， 第四个我真的我也觉得你们都猜不出来。 好 啊，等一下，刚才第二篇这一篇文章艳遇说是 董 必 武， 是吗？有可能，不懂就要问，有可能，真的有可能。来，接下来需要两位抢答， 年代好久， 你们不会抢答的。 好， 这是什么呀？ 哎，这个是。 云水让给你， 你退出了是吗？ 达西和伊丽莎白， 胡说，自己瞎编可还行？ 但是你觉得很眼熟哎，有 很眼 熟 吗？ 他们挖了什么东西是吧？ 这篇文章叫做《小木侠》， 小木侠， 好像记得好像是他们从土里挖出了一个小木侠，然后里边是什么是吗？ 你答对了，恭喜你！ 但这个算是平局，对不对？ 对，这个肯定是大家都没有分。 下一个大家都知道，可是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文章的名字？这个故事大家肯定都是知道的。这个 负荆请罪，是吧？ 可是文章不叫负荆请罪。廉颇与 蔺相如。 你们叫廉颇与蔺相如吗？ 好像是叫廉颇与蔺相如。 那有个叫做将相和是什么？ 哦，将相和是将相和，对，是 所以叫将相和是不是？大家在直播间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玩，如果还在路上开车的可以停在路边打开这个花椒直播跟我们进行竞猜一下，这个也都算没对，对不对？ 对，都算没对。 下一个， 当时我觉得很困惑，我就在想说为什么道歉一定要背荆呢？你知道吗？就负荆请罪的荆， 就是有一种我知道错了，我自己惩罚自己的意思吧，因为荆很渣呀。应该 是 这个意思 吗？ 这个对，这个是因为当时在那个年代当中，就是荆那个东西，它是穷人家的时候会用它来，就是在家里面去做东西或者烧东西的一个，就是有点比麻布还要低一点东西， 就是一个比较看起来比较低贱的一个。 对 对 对对对对，所以说如果你要是得罪了权贵，或者说你得罪了一些人，你要表现出我真的是错了，然后我很诚恳的要道歉的话，就是我愿意把这个东西披在我自己的背上， 是 因为在古人他们的肩膀和背，就是膝盖和肩膀都是非常尊贵很重要的，所以到就是我愿意主动来把这个披在我的背上，体现出我的一个非常诚恳的道歉的这样的意思。 所以现在就是大家把负荆改成了跪下。 对，可是现在人很少主动道歉吧，很多人就是有一种我知道自己错了我也不愿意道歉的这种架势啊，比如说我。 就现在人 可能逗我干什么晕水， 现在可能就说一说而已，也就是这样了。 对， 我跟你们讲，刚才一山傍水在群里抱不平，他说你们可以语音打字太慢，我玩不过你们，我不玩了。然后我就在刚才心语说话的时候偷偷把下一篇文章播出来，可是我发现这个图片播出来之后就特别搞笑，因为这个图片上面赫然写着两个大字苦柚。所以说这篇不算。你们还记得吗？这是一个吃柚子的故事。 不记得。 不记得。 我记得。 我只是想说我、那个、 会出现全国各地教材不一样。 会有 可能，有可能。 人教版、苏教版、粤教版都不一样。 来吧，咱们再看一个稍微大家更熟悉一些的好不好。来，比如说这个吧。 我先播出来，我们直播间里可以不猜。我邀请大家直播间的网友，看看能不能记住这篇小学课文的名字，好不好？这个怎么应该都知道， 我觉得应该都 知道，有印象啦， 非常非常知道， 是一个称象的故事。 对， 可是我今天早上看到的时候在想，是谁称象来着？ 曹冲， 对，曹冲称象。 对， 你们哪个没学过啊？你们说苦幼没学过吗？ 苦幼我也没有学过， 苦幼我学过哎。好像意思就是你要吃柚子不一定要吃甜的什么之类的， 要吃苦的是吗？ 对，类似总理还是谁送给小朋友一颗柚子 啊？没有印象了。 没有， 我们来比较难的吧。 好 好， 比较难的， 但你要确定我们学过哟。 一定学过。 好， 哎，你看一山傍水说曹操丞相是吗？是曹冲称象啦。要把大象分冰箱，总共分几步？ 拢共钻几步？ 拢共钻几步？ 对， 你让东北人给你示范一下 啊。东北人是不是？ 对， 来，要把 大象装冰箱，拢共分几步？第一步把冰箱门开开，第二步把大象塞进去，第三步把冰箱 门 带上， 带上， 可爱死了。来吧，下一个。这个大家应该都是知道的，哎，我觉得，我看一眼，我看我是不是想放这个？算了，我觉得这个太难了。 麻烦考官先自己确定完答案， 我知道了， 给我们放好吗？ 这个都认识吧？都知道吧？ 哎，这个好眼熟， 眼熟不眼熟？ 这个就是他把什么，就是什么什么东西蘸着 墨 水， 对对对，蘸着吃掉 了，蘸着什么吃掉了？ 这个人是谁呢？ 蘸着什么吃掉了？ 这个是那个书法大家王 不是王 羲 之了，不是 王 羲 之， 不是王羲之，那是谁？ 是 王羲之那时候有这种成型的墨水吗？ 不是王羲之，是一个好像就是还有挺有领导力的文人，对不对？ 哎，你还是挺有印象的， 对不对？ 大家记得是谁吃墨水吗？这篇课文的名字叫做什么呢？到现在竟然还没有人打出正确答案来。 是那个， 但是你看新买唐诗也说自己 是 新买唐涛 吗？不是陈毅，对不对？ 哇，你好棒啊，云水， 是不是？ 是的， 是陈毅。 这篇课文叫做陈毅吃墨。好吧，你挑起了我对你的这个挑战欲， 加0.5分好不好？ 加0.5， 我跟 你 讲，他的记忆力 1.5分了哟。 我跟你说，我跟他比记忆力真的就犹如一个蚂蚁在比大象。 哎，记住陈毅这点，我觉得很棒哎。 就是真的还是会有瞬间的一个反应了。 是的，这个是谁呢？最后一个了，好不好？ 最后一个答案就可以加2分，好不好？ 好， 这样可以给你一个超越我的机会。 可是这个很难吧？这个我都不确定答案是 不 是正确的。 这个我已经我好像没有见过他。 哎，但是这个衣服真的非常的有潮流感哦。你看， 算了啦，我觉得这个大家猜不出来，这个我都不知道，就是我完全没有想到有任何印象。我看了答案之后，我都不确定这个是那篇文章里面的。 是什么？ 白杨礼赞。 啊，白杨礼赞的插图， 这是白杨礼赞里面的插图。 答案是这是白杨礼赞的插图，是不是答案搞错了呀？ 白杨礼赞不应该是一片， 我觉得应该不是吧？ 对啊， 有可能。我觉得，哎，哇，可是为什么大家打的是白杨呢？ 啊， 纪元弟弟说这是白杨，然后 厉害耶， 厉害耶， 厉害！我记得白杨礼赞其实是一个朗诵起来特别有劲儿 的 文章， 是 的， 是的， 是的， 这是一种。 力争上游的树， 力争上游的树， 对的， 笔直的干， 笔 直 的 枝， 好棒，来吧，你看西元弟弟特别可爱，西元弟弟说白杨，白杨树，白杨树，然后我说是白杨李子，他说，哎呀，答对一半，真好， 哎呀，好厉害， 特别乐观， 厉害。 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其实也没有多长时间了，水水，你今天想给大家分享什么样的小学课本的文章呢？ 其实我给大家分享的是一篇在我读初中的时候，对我影响很深的一篇文章。然后呢，其实因为大家知道我的本科是广院的，然后我对广院很有情结。然后研究生去北大。 你们的那个广院的校歌真的很好听，就跟白杨树有关啊。 年轻的白杨 怎么唱来着？ 小路里大树两旁有一排年轻的白杨， 早晨你迎着朝霞，傍晚你偎着夕阳，然后直接进入副歌，就是年轻的白杨， 闪闪香，闪闪香， 年轻的白杨， 闪闪香，闪闪香， 对， 就只会唱沙沙响三个字。 今天其实我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叫做《13岁的际遇》。我不知道你们有 有，我记得很棒， 是一个叫做 田小 飞的一个女孩，她15岁的时候写出的这篇文章。然后你知道我最近在读她的另外一本书，她现在已经是哈佛大学的一位任教的老师 了。她叫刘什么？ 叫田小飞 啊，田小飞。 你说那是刘亦菲吧？应该是。 我说的是刘依婷， 刘依婷啊，刘依婷，对刘依婷， 对，咱们小时候有一个上什么哈佛女孩， 对，刘依婷， 对， 好暴露年纪。 虽然弟弟问咱们，你们有学过《中华少年》吗？没有，我只看过动画片《中华小当家》。 好吧， 对。然后我来读 他的， 对他的第一段和最后一段。 好的。 第一次知道这世界上存在着一个北大，是在我七岁的时候。 嗯。 那天，偶尔从抽屉里翻出一张泛黄的照片，上面是一片沉静而美丽的湖光塔影。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这似曾相识的风景，一些莫名的惊喜、喜悦和感动从自己那充满渴望的内心悄悄升起。母亲告诉我，这就是北大。然后我进入到最后一段。 好的。 因为这篇文章很长。 是的。 是的，总有一天，北大，我也将离你而去，你却永远年轻着，微笑着，拥抱一代又一代青年人的梦想，激励一届又一届学子的抱负，也抚慰一年又一年桃李开落的惆怅。那么我还会回到你的身边来，是梦是真又有什么相干？我只要像当初一样，在老朋友般的35号楼楼下小立片刻，那么我相信所有逝去的岁月都会重新开花结果，所有往昔的梦幻都会再现。我将不顾头上苍苍的白发，再次像一个16岁的少女一般，轻依在你湖光塔影的胸前。 好美， 很美 啊！我突然想起了我们上大学的时光。 是吧？ 好感慨，突然。 你不要哭啊！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哎呀， 因为你的眼睛水汪汪的，很容易让别人看起来想要哭的样子。 嗯， 谢谢西元弟弟送的小礼物，谢谢南988专业挂机送的冰激凌。 谢谢大家。 弟弟说了，说好享受朗读文章的感觉。 嗯， 哎，其实大声朗读也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包括去年特别火的那个文化类节目《朗读者》， 对， 也是勾起了大家想朗读的这个愿望。当时我看那个节目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其实是刚开始的那个朗读亭的环节。 嗯，对， 嗯，又看到那个朗读亭吗？ 哎，好像在北大有一个吧，我记得。 好像是。 是在《 朗读者》这个节目在北京一些不同的地方设置了一个类似电话亭的地方，叫做朗读亭。 对的。 凡是你有朗读的欲望和冲动，你想跟大家分享故事，你都可以排队进去朗读出自己的故事和想读的文章。 嗯 啊，有点类似前段时间咱们分享的那个纽约的电话亭这种感觉， 很厉害啊。嗯，感觉很棒。其实朗读我觉得对于喜欢语言的人来说的话，有的时候就相当于是就是用不唱歌的方法去搞一个 KTV。 嗯， 对，其实 就这种感觉。 清唱 KTV。 对，对， 你能够宣泄一些感觉，然后你也能让自己的情感有一个出口。 对的。 对对，对我个人而言，其实减压的方式对于我来说就两种，一种就是唱歌，一种就是朗诵。 嗯， 在没进入播音正统学习之前，在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就读一些东西，这个是完全没有人指点，或者是天生喜欢说话的人，就是闲不住吧，大概 是。 然后总喜欢自己在家随便放个音乐，然后朗诵课文，那种感觉就很美妙。 嗯， 其实语言它的韵律感跟音乐是一样一样的，我觉得。 嗯 嗯，真的很美，中文很美， 一样一样的。 都 被人说到最后就特别可爱，你知道吗？ 嗯， 哎，你知道我今天特别特别的不爽，你在有一点， 嗯， 就是此时此刻我一直不太理解为什么我们是33999个人在看，能不能把那一个人补上？大家给我支个招，怎么能把那一个人补上呢？你们帮我点一下分享，是不是就会有人看到啊？ 这样吧，哦，我来看。 那如果我进去是不是也会好一点呢？就很想把那一个人补上，大家能理解我吗？ 我来看。嗯， 快点来帮我分享一下好不好？谢谢各位了。 嗯， 那今天呢是跟大家聊的小学课本里面的故事，其实也是想跟大家有这样两点的小小的我们的心愿吧。第一点呢是希望大家可以重温一下自己以前小时候的故事，看看有没有长大之后有不一样的理解。第二呢也是希望大家在平时的工作和学习生活当中抽一点点时间，如果你对语言感兴趣的话，也开始花时间去朗读好不好？因为朗读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对， 可以就是抒发一些自己内心的情感。 对。 嗯，然后直播间已经来到3.4万了。嗯， 来到3.4万了是吗？最后一个是你是吗？你是鸭子和最后一根稻草。 我是取悦女王最后的一个笑话好吗？ 好的。 然后今天也非常感谢心语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然后之后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常来，我们一起讲讲故事，朗诵朗诵，这是一件挺好的事情。 是的， 今天跟大家一起聊天我也觉得很开心。 OK， 那大家即将， 那咱们最后今天节目咱们以朗诵的那个语调收尾好不好 啊？ 今天就在今天，我们即将要结束的是这个时段的微微一笑，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那明天的时间，珊珊和水水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资讯。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心语。 谢谢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微微一笑，我很期待与大家再次相会。 再见。 再见， 大家可想着咱们走好了，送大家一首《别送我》，再见啦， 拜拜 拜拜。